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80集，插翅难飞。展昭和白玉堂要刑部尚书想法子去将那三个书生都提出来，他们则是来到了东山林场附近，两人轻功甚好，一跃上了城墙的顶端向下望。此时穿着白色囚衣的犯人们都在凿石头，天牢重犯大多体格健壮，也难怪，这里最少的也是背了一两条人命呢，有很多则是杀人不眨眼的凶徒，大都要关押一辈子或者等着行刑。围墙的四周围十步一岗驻守着拿着兵刃的天牢军兵，而那些囚犯们都带着沉重的镣铐，行动十分不方便。展昭站在城墙上扫视了一眼，微微皱眉，今天犯人特别多，目测不下500，都穿着统一的囚服，那几个书生在哪儿呢？这时白玉堂伸手轻轻一指不远处的山边，展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在山脚的位置有三个穿着囚衣的人正在懒洋洋凿石头。相比起其他的囚犯，他们所在的地方晒不到太阳，而且也似乎没人管他们是不是在努力劳作，看体格也略显瘦小，跟其他的囚犯区别还不小。展昭和白玉堂又扫视了一圈，刘正并不在。这时就见刑部尚书走到了里边，跟负责监工的一个狱卒头头说了几句话，那狱卒就指了指山边那三个书生。刑部尚书点头示意他去将人带过来，两个狱卒就往那边走。只是这时就见有几个囚犯突然抬起头，而展昭和白玉堂也听到了怪声音，似乎是山上传来的。两人一抬头，就见山上突然一块巨石滚落，正砸向山下的三个书生。展昭一眼看到了山顶上一个人影，白玉堂也看到了，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分头行动。展昭几个纵跃，跟只鹞子一样直冲山顶，而白玉堂则是直冲山下。那三个书生惊慌失措，但是山石坠落速度太快，他们三个吓得腿都有些抽筋，连滚带爬也没跑开，眼看着就要被压成肉饼了。突然眼前白色身影一晃，随后听到龙吟一声，白玉堂宝刀出鞘，对着那块石头由下而上扫出一刀，就听到一声巨响，那块巨石被从中间一分为二切开，向两边砸了下来。白玉堂落地后对着三个吓坏了还在爬行的书生吐出两个字， 别动。 三人瞬间僵住，而就在三人僵直不动的同时，轰轰两声巨响，那两半碎石在他们身边砸出了两个巨大的坑。躲在白玉堂身后的那三个书生算是逃过了一劫，刑部尚书就在不远处，连同一众侍卫都傻了眼，这一切发生的突如其来。展昭此时则是已经到了山顶，拦住一个正要匆匆逃走的身影，淡淡一笑，他眼前的正是刘正。刘正手中拿着一根撬棍，抬眼阴森森地看了展昭一眼。 哼，刘大人，去开封府聊聊。 刘正盯着展昭的眼神有些变化，最后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脸来。 展大人，你还有空来管我？ 展昭微微皱眉，刘正忽然一笑。 我怕你忙不过来。 说着刘正突然伸手一捂耳朵，与此同时就听到轰一声巨响传来。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一起转脸，就见拦着采石场和东山果林一侧的围墙突然炸开了。这围墙太高，一边被炸塌之后，周边连着塌下去了一大片，瞬间采石场的一侧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口，而站在墙边的侍卫们都被炸得飞了出去，砖石四溅。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几个囚犯大吼了一声，一把撞倒了身边的几个狱卒，抢下钥匙就打开了自己的镣铐，在抢夺兵刃。 囚犯们纷纷抢钥匙，狱卒和侍卫们大乱，刑部尚书惊得直喊： 拦住出口，不能让他们出去啊！ 然而为时已晚，有几个速度最快的囚犯打开镣铐之后，抢下兵刃，砍倒侍卫就往外冲。这都是穷凶极恶的高手，再加上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逃脱机会了，于是都不要命一样往围墙的破口冲。东城离开封城区不远，这几百个手持利刃的凶徒一旦冲入城中，后果不堪设想。展昭一皱眉，就听刘正阴恻恻开口： 展大人，救开封百姓要紧呢，外边还有采果子的小孩呢。 说完，刘正就往后山山崖下一跃。展昭眼神一寒，对着远处刘正跳下去的山崖上方扔了一枚响箭，响箭在空中炸开。展昭知道刘正跳下山崖之后必然会躲藏在后山的密林之中，于是就扔了响箭，而那枚响箭正是群魔令。太学里殷侯抬起头看着天空中炸开的群魔令，一挑眉。展昭舍弃后山的刘正冲下山崖，咬牙切齿： 刘正，你给我等着，除了阎王殿你哪儿都别想跑。 而此时白玉堂已经先展昭一步，直冲围墙坍塌的一边。刑部尚书对着还傻眼的侍卫喊： 哎呀，赶紧叫人呐。 于是开封城百姓就看到东城方向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了数十枚响箭，响箭颜色都是黑色的。皇宫里被赵祯叫到桌边，正准备给出答案的南宫突然一抬头，赵祯双眉也是微微一皱，站了起来，看着天空中还弥漫着的黑色烟雾，眼色寒了几分。开封府里，赵普拿起新亭侯走了出来，不远处欧阳少征骑着马带着大批的皇城军急往东城赶，折影落到了赵普身边。 天牢采石场围墙被刘正炸塌了， 想要混水摸鱼逃走，给我关城门。 折影几枚红色响箭上天，开封府四周四扇城门关闭，大批皇城军从军营出来守住了城门。而与此同时，除了军兵往东城赶，还有数十道人影以一种诡异的速度赶往采石场后山的密林。蓝狐狸提着裙子冲出来，对蓝狐帮的手下吩咐： 给老娘把整座林子都围起来，小公主来之前一只虫子都不准放走。 而此时采石场外的林子里，地面因为爆炸而剧烈震颤，原本有几个妇人带着一群小孩正在摘红果准备做果酱，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呆愣在当场。而当他们回过神时，就见几个凶神恶煞穿着囚衣的囚犯拿着刀就向他们冲来，为首一个对身后几人喊： 抓孩子当人质！ 几个妇人下意识地护住几个吓傻了的孩子。那跑在最前边的囚犯已经冲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妇人身后，举刀正准备砍杀妇人抢孩子做人质。瞬间银色的刀光一闪，那妇人怀中的小闺女就看到眼前一个白色背影突然出现。由于速度太快，那人身后黑色的长发扬起了一个漂亮的弧度，寒光之后血光迸现。白玉堂一甩云中刀，横刀眼前，寒气开始一点点蔓延开来。那个囚犯挨了白玉堂一刀之后飞出老远，身后的两个囚犯脚下也都是一绊，趔趄两步停下，就看到最前边那个囚犯已经飞了回来，从头到脚被砍成了两半，尸体就这么一分为二摔倒在地。那两个囚犯被白玉堂的杀意镇住了，张大了嘴，可此时两旁都有采果子的孩子吓得呆在原地动弹不得。两个囚犯毕竟是天牢里的重犯，神没见过，被吓了一下之后立刻对视了一眼，往两边就跑，似乎是想分头行动。而白玉堂想都没想往左侧一闪，将往左边去那个囚犯也斩杀了。 与此同时，冲向右边那个囚犯眼看就要得手，手都快抓到一个抱着树的小男孩的衣领了。突然眼前红色的身影出现，黑色巨阙出鞘的瞬间成了他见到的最后一个景象。展昭一剑将人砍杀之后，顺势挥剑将那囚犯整个扔了回去。砰一声，尸体顺着围墙破口处飞回了采石场内，正准备往外冲的大批囚犯被眼前摔下来哼都没哼一声已经一命呜呼的尸体镇住了，脚下也下意识的一停。就见展昭落到了那个破口前，白玉堂握着刀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前一后守住出口，杀气满溢。展昭一甩巨阙，红色的血迹在城墙破口处划出了一条长长的红色血线。他一身红衣如血，单手握着巨阙往前走，声音也是前所未有的冰冷。 都给我回去，敢过红线的，格杀勿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哦， 静儿，你怎么了？ 小梁子。 哎，我在。 爹爹最近好累哦。 哦？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 这么一说，确实，干爹都创了好多个厂子了。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小梁子，你帮帮我吧。 没问题，要我做什么？ 不会很麻烦的。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 好，了解。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我是萧良，如果你喜欢我和景儿，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